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十四集酒醉。隔日圣诞节百官宴，席上无事，待快要散时，忽听贤德帝说： 阿爷，这几日在去都待得很舒服。 啊，回皇上，舒服。 朕思来想去，把阿爷放在宜鸾司，到底是屈才啊。他也是上过沙场的好孩子，留在御前太憋屈。不如这般，让阿爷去禁军。禁军总督原先是西固安，可他如今还要管八大营，实在分身乏术，就让阿爷替了吧。 陆广白当即皱眉，宜鸾司好歹混在御前，出个什么事儿，皇上也不能视而不见。可禁军算什么？禁军如今就是去都杂役，这是赏吗？这还能叫赏吗？陆广白要起身，却见萧迟爷已经行礼。 总督听着威风，像个统帅。多谢皇上。 花阁老哈哈一笑： 皇上圣明，世子这可是英雄出少年呐。 席间恭贺声如潮起伏，萧继明含笑不语，只看着萧迟爷。陆广白饮酒垂手，对边上的朝晖说： 这般安排分明是在助继明的心。 散了席，萧迟爷便跑得没影了。狐朋狗友要贺他升官，他带着人吃了顿酒，吃到三更后出来时，人都是摇晃着的。楚王李建恒比萧迟爷长几岁，是个真混账。他临上轿前还拽着萧迟爷的衣袖，醉醺醺地说： 哎，你倒行啊，禁军嘛，不用管巡防，清闲得很，可俸禄照领啊啊！有钱还不用玩命，天下头等好事都让你小子给捡着了。哎呀，偷着乐啊！ 是啊，这不赶紧请你吃酒吗？往后咱们一块儿横行去都。 对，对。就是要这志气。 过几日去我府里，我让人再给你庆祝庆祝。 李建恒用力地拍着萧迟爷肩膀。萧迟爷看着轿子远了，翻身上了马。他的马是自个儿在鸿雁山脉底下训野马配的种，浑身乌黑，唯独胸口一块雪白。萧迟爷拍马前行，两侧街上的商铺要点灯相送。他抬了手： 熄了，别照。 商铺伙计们面面相觑，不敢忤逆。那灯笼挨个灭了，路上只有寒月冰雪的昏蒙。萧迟爷打了个哨，夜幕中的海东青笑着声俯冲下来。他打马急策，坐下战马，呼哧热气，猛地奔跑起来。劲风狂袭，萧迟爷的酒热被冲没了，他在夜色里像头四下顶撞的困兽，马蹄声就是碰撞的巨响。他驰骋在空无一人的街道，黑暗下扯烂了笑脸，只剩冷而孤独的沉默。骏马不知奔了多久，萧迟爷忽然滚了下去，他重重砸进积雪里，埋头定了片刻，马儿扬蹄绕着他垂头触碰。海东青停栖在马背，歪头逆视着他。萧迟爷忍了忍，撑臂吐了起来。过了许久，他起身靠着墙壁，指尖的骨扳指有些大，不知掉去了哪里。他在雪里找，却听见不远处有人小声问： 谁啊？ 萧迟爷没搭理。禁军小旗摸着灯笼： 怎么敢深夜？大人。 认得。 不认得您是哪位大人？ 我是你大哥。 萧迟爷扔掉了脏大肠，垂眸继续找扳指。 他烦躁地低骂了一声：“ 灯笼给我，人可以滚蛋。” 禁军小七谨慎地靠过来：“ 二公子是不是？我们才得了令，这天还没亮，审查也太早了。您明儿再过来也来得及。” 萧迟也伸手，小七把灯笼递过去：“ 站哪儿？”“ 哦，去都边墙这块了，昭罪寺。”“ 没你事了。” 小七后退着要走，又听萧迟也说：“ 沈泽川在这儿，墙里边。”“ 是啊，人就关在……”“ 让他出来。”“ 啊，这哪成啊？总督也不成啊，皇上严令。”“ 禁军我说的算。”“ 你也别杀。”“是。”“ 我他妈叫他出来唱曲儿。” 萧迟也骤然摔开灯笼，光倏地扑灭了。他立在昏暗里，眼神阴鸷。萧继明拢着大肠立在灯笼下，朝晖守在后边。 算算时辰该回来了，方才去接的人说公子自个儿策马走了，怎的还没到？ 萧继明呼着寒气，静静地看了片刻天。 从前他心里不痛快，便要在鸿雁山脉下策马奔腾，这习惯改不掉。 禁军好歹是个去处。 萧继明转过目光：“ 你知道爹这一生最后悔的是什么事吗？” 赵辉老实地摇头：“ 就是把阿野生得太晚。3年前我们在鸿雁山脉下遭遇伏击，爹的援兵未到，阿野带着原本给他当守卫的20骑兵策马夜渡洪江，在泥潭里摸了半宿，烧掉了边沙的粮。我见着他时，他浑身又臭又脏，在水里泡烂了腿上的伤。那年他才14岁，我问他怕了没有，他说玩得很尽兴。爹常说，陆家人是大漠的鹰，萧家人是离北的狗。我不喜欢这句话，可后来我们出兵，就像是套着锁链的狗，再也没有10几年前的痛快。我战至今日，早已没了血性。萧家人不是狗，但如今还留着狼性的只有阿野。他梦里念的是离北的山，此刻却要让他在去渡忘了策马的自由。我跟爹都对不住他。 赵辉沉默片刻，看着萧继明：“ 世子何必妄自菲薄？公子天心梦了，本就不是做守城之将的人选。不论他生得早一些还是晚一些，离北都不能由他掌管。统帅需有千锤百炼的韧性，还有定如磐石的毅力，公子做不来的。” 萧继明不再作声。今夜风大，刮得灯笼不住摇晃，主从两人又等了小半个时辰，见着远远有人打马而来。 世子！ 马上人滚下来。 公子出事了。 赵辉立刻扶刀。 公子人在哪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 喜马拉雅的听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配音演员苏志豪，很高兴在多人有声剧《将进酒》中为李建恒配音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请多多支持，点击订阅、关注、分享，一条龙吧。